要发生。啊，咁样在物类众生之中呢，如果从呢个产生呢个方式嚟讲嘅，就系、是、包括有卵生、有胎生、系有湿生、系有化生。咁啊，上次解释过啦。嗱，咁啊，而我哋继续要讲嘅咧，就系从呢个众生呢个字体啊，佢有冇色法呢一方面嚟讲啊，即系有冇呢个肉体呢个物质呢方面嚟讲啊，咁啊分为两类。第一类咧就佢哋有色，有色咧指我哋呢个肉界嘅众生，同埋呢个色界嘅众生，都系有呢个色身，系有呢个肉体嘅，而且肯定咧系障碍添噶，好似呢道门打唔开，我只点碰啊，你都碰唔烂嗰道门咧，系走过去噶，呢道门咧就可以障碍咗啊，我哋呢个肉体，咁就名为佢哋有色。即是有这个色身，是有这个肉体，就是指这个肉界和色界这方面的众生而讲的。第二类呢就是无色，无色呢指这个无色界的众生，或者是讲这个空无边处天。那么他修定的时候，他可以灭色就归空，所以就没了这个色身，没了这个物质的。咁如果从呢个众生啊，有没有呢个心识呢一方面嚟讲嘅，咁就可以分为咧系三类。第一类咧，佢哋样有想，就系指呢个色无边处天啊。呢个色咧就系指呢个分别思想呢一个色。但虽然咧佢修定嘅时候啊，冇咗呢个色身啦。但是他仍然有这个理想，以这个理想相续是为命，那就名为他们若有想。他若无想就是指这个无所有处天，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那他定中之间，即是在这个禅定之间，他可以压服这个第七末罗色，不起分别。但是仍然呢仲有啊最后呢个第八阿赖耶识，但是由于佢在禅定之中啊深深降服呢个第七末罗呢个烦恼嘅思想，冇咗呢个第七末罗嘅分别啊，所以叫做无想。咁第三个种呢，亦即是十类众生最后一种啊，就叫做若非有想就非无想。指就是指呢我哋三界之中最高的一层天呢，佢就飞上飞上处天。嗱，佢点样佢就飞上，亦名佢就飞上呢，就是此天嗰啲天人啊，佢修行嘅时候欲想呢了咗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呢个烦恼，而得到正出世嘅阿罗汉果。所以他在这个禅定之中，他深深将这个烦恼第八阿赖耶识的烦恼呢是暂时能压服，但是他未曾断啊。那么如果断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烦恼呢，他就可以证到出世阿罗汉果了，但是他未曾断，只是在这个禅定之中呢，他暂时将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烦恼呢是压住，所以叫做非有想啦。这个非时是有想，就好像这个石头啊，咁佢压住嗰啲草，咁个石头好重啦，所以佢扎住嗰啲有草嘅地方咧，咁嗰啲草俾个石头扎住，佢就冇法子咧就可以生得起。但系就唔系表示呢个地方永远唔可以生草喎，你只要将个石头搬开。因为那些草根依然是存在啊，咁石头搬咗啦，冇扎住呢个地方啦，咁佢受呢个太阳、受呢个雨露之所滋润啊，佢仍然咧系可以啊，系生草噶，因为嗰啲草根未断啊。嗱，咁啊，始终咧非有想非无想亦系一样，佢在佢禅定之中 暂时将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压住，嗰啲烦恼移不起啦。咁你佢就非有想咧，但系佢因为未曾断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嘅烦恼，等佢出定嘅时候啊，咁啊仍然嗰啲烦恼咧系生起嚟，所以叫做非是无想啦。咁啊合埋嚟咧，叫做非有想，系非无想。嗱，咁啊一般嗰啲外道啊，以为正到此一层，所谓非想非非想住天啊，咁啊以为涅槃，以为系究竟啊，其实咧就未曾究竟，连三界个烦恼都未断啊，最起码个小乘阿罗汉果都未曾得证，只不过咧佢系暂时将嗰啲烦恼压服而已，所以佛法都系称佢为咧叫做非想。非非想住天啊，亦即是始终个经文里边所谓若非有想，系非无想，佢仍然咧系有想，仍然咧响呢个三界之内啊，未曾超出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嘅余涅道之，始终呢个我字咧。就是代表啊，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呢称为叫做假我，这个代表啊那个发菩提心这个人呢而讲啊，他说我啊悉皆令入啊，以上这个十类众生都能够呢是正任所谓这个无余涅槃，就是如涅道之。那么涅槃印度话具足呢就叫做摩诃波，佢就涅槃罗，咁啊中国话咧系叫做大涅道啊，咁啊亦即是咧系三德地藏嚟噶，嗱大就系法身啊，所谓呢个法身咧充满法界，无边就无表，嗱咁啊涅咧就系解脱，即系涅尽啦。分辨与共变异咧，系两种嘅生死，咁就明为佢就灭。嗱，道咧就即使系波嘢啊，以波嘢嘅智慧，咁啊能道呢个生死个河流，而令呢个修行者咧系到达呢个涅槃嘅彼岸。所以印度话叫做摩诃波，佢就涅槃罗。中国话咧系叫做大涅道啊，咁啊即是咧系个三德地藏，嗱又能灭能道嘅属于波嘢，而所灭嘅就系烦恼，所道嘅就系生死啊。咁佢灭道之处，即是咧系解脱涅槃。嗱，由于呢个解脱之故，咁啊完全无有遮障啊。所以话直照含虚空，即是咧系菩提法身啦。嗱，此个涅槃亦名叫做大圆寂啊。所谓众德系皆圆，诸烦恼网悉皆寂灭，咁就名为叫做大圆寂。嗱，咁涅槃我哋分别咧就系有四种之多。嗱，第一种叫做自性清净涅槃，就系讲咧。我哋自性呢方面本来具足呢个真如理体啊，咁啊自己咧就系不生不灭嘅涅槃。咁啊如是嘅理论咧，在经中讲系人人本具啊，系个个现成，从本以来系无生系无灭啊，系不垢不净。所以心经里边讲咧，佢都话是过空中无色，以是之故啊。我哋呢个真空本体里边咧，系冇呢个色相，系无受想行识，亦都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亦都咧系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明明尽，乃至无老死啊，亦无老死尽啊，无呢个苦集灭道，系无智亦无得。嗱，咁啊，说明我哋呢个自性真空理体之中咧，所以无生灭，亦无啦系究竟。嗱，我哋现在虽然系米，我哋做个凡夫嘅众生，在呢个生死烦恼中流转，但系我哋个本性咧，仍然啊系清净寂灭。 即使十方之法，佢究竟成道正道呢个不生不灭呢个涅槃，但系唔会有丝毫嘅增多啊！我哋众生即使系咪所谓六道轮回啊，亦都未曾有减少丝毫呢个涅槃嘅体证，仍然呢系同佛所证啊系一模一样，只不过证咗就得解脱，而我哋迷之时呢就系受苦无量。咁啊，虽然呢系有生佛法唔同，好似呢有两样啊，其实呢个本性呢就系平等嘅，系自性本来清净，系自性本来具足，所以就叫佢做啊系自性清净涅槃。嗱，第二呢系叫做有如依涅槃啦。咁啊，点佢哋有如依呢？即是仍然是有所依赖依止，那么叫有如依。但是讲这个小乘的阿罗汉，那么他虽然以他这个修养的智慧火来到消尽三界之中这个见思烦恼，所谓止惑的烦恼虽然是断，但是果报这个色身依然是存在。他虽然正果是正道阿罗汉，断了这个三界见思烦恼，那他仍然还有这个肉体所谓的未曾入灭，仍然是留着此一个肉体，为这个生死，为这个分辨生死之所依，所以名为他就有如依的涅槃。即是说他虽然断烦恼，但还有这个肉体存在。第三呢叫做无如依涅槃，就是正道出世阿罗汉果，不单说断尽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他连这个苦报之身，即是他入灭，那么连这个苦报之身也都不可得啊，所谓灰身灭智，无有如依，那就叫做无如依涅槃。第四种呢叫做无住处涅槃，就是生死与涅槃都异区不住，咁啊说明行菩萨道者所谓悲智相运啊，以不住涅槃，所以佢还来呢个三界中度众生啊。咁佢虽然度众生，佢不为呢个众生之境界所设防，佢度众生之时而不住于生死。嗱，咁啊，既然菩萨发菩提心，既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咁啊叫做无住处涅槃。咁啊，现在文中话菩萨道以上嘅十类众生啊，我皆令入无如涅槃，而灭道之呢，在呢个四种涅槃之中，系属于第三呢、这个无如依涅槃，同埋第四啊个无住处涅槃，即系属于第三无如依同埋第四无住处嗰两种涅槃。咁啊，如是灭道，咁无量咁无边众生啊，咁啊实无众生系得灭道者。嗱，此就系结归咧，讲翻啊，我哋本经呢个重要嘅理论啦，就系话菩萨虽然系发菩提心去度众生啊，能够灭道咧。刚才所讲的十类咁多个无量无数无边如许多的众生，实在呢没有一位众生呢受这个菩萨所化度。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本来是直灭，所谓自性清净涅槃，就不需要等待今日菩萨度他呢然后先至直灭。所以《般若经》里面讲，佢话以诸有情系本性净故啊，佢彼从本来系无所有故。嗱，咁啊，众生本性既然系清净，本来系如此，本来咧系清净无所有啦。咁你仲必须有众生为你所度咧？又话一切众生就本性直灭，所以无灭可灭啊！又本来事法不是生成，所以我实无众生是得灭道者。此就是佛正式开始所谓降伏烦恼的方法。那么怎样降伏呢？就是菩萨度众生的时候， 咁既然无众生不灭道，无众生可道啊，咁就不应住于所道嘅众生上。嗱，咁啊道众生之时，亦都唔可以住着啊有呢个能道过我相，以为我咧道咗几多众生啊，我就发咗几多菩提心啊，成就几多嘅人学佛啊，亦都唔应该咧有呢种个我相。嗱，亦都唔住着啊所用道众生呢个方法，即系我用啲乜嘢善巧方法啊去化度佢啦，我哋点样适应佢呢个机情呢？嗱，咁啊，亦都唔好执着啦呢种道众生嘅法相。嗱，咁啊，既然内冇我呢个道众生呢个相，外啊，亦都冇为呢个众生啦，亦都冇呢个众生啦系为我所道。嗱，中间呢亦都不住于呢个道众生啊，呢个种种嘅方法之上啊。嗱，咁啊，既无内，既无外，亦无中间啊。咁啊，正正色色咧系符合本经所谈呢个波耶嘅空理，咁啊，即是咧系无相啦。嗱，因为无相之故，先至契于呢个真如实相啊。咁啊，如此咧系不住相道众生，不见有我能道，不见有众生为我所道啊，亦都唔执着中间所道众生咧种种个方法。正式咧真空绝相啦，咁啊如此咧先就可以安住于呢个菩提法中。嗱，既然菩萨能够安住于菩提法中啊，就好似夏日融雪一样啦。咁啊到此境界咧，烦恼当年就系消融，好似夏日当空啊，太阳融雪一样，即时就化解。所以菩萨到此境界啊，烦恼自然咧系消融。嗱，咁啊求烦恼都尚且不可得，我哋又点样说为佢哋降服呢？我哋有烦恼先至降服佢啊！我哋现在一念之间啊，以呢个智慧火当时度众生时，无能度之我，亦无所度嘅众生啊，亦无呢个度众生嘅种种个方法。所谓不住一切法啦，咁啊，既然求烦恼都不可得啦，说嘅系降伏都系多余，因为一切众生啊，其相系本空，一切众生嘅本性本来就系寂静啊，从本以来自己就系具足呢个清净寂灭之性啦，就唔系为有呢个菩萨啦。现在发菩提心化到佢，先至咧得到啦系入灭。菩萨度众生啊，只不过系教呢个众生咧，你因为迷，所以教佢种种嘅方法，咁啊令佢咧系觉悟啊，唔知得自己咧轮转六道，无非咧系呢个无明颠倒而已。所以菩萨就教佢一种方法咧，令佢觉悟啊。这个无明颠倒之方，令其得以呢是还复自己本有这个国体原明之性啊，所以假名呢他就得到涅槃而已。那这些就是完全啊是本经呢所谓所讲的真空妙理，因为空故所以无能所无彼此。那么向下呢就是辗转来的解释了。为什么菩萨度众生之时不见有众生可度，亦都不见有我为能度众生，亦都不见有度众生种种的方法，何以故？为什么呢？为什么叫做度众生之时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所以佛说须菩提，不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力即非菩萨啦，此咧就属于反显之词。嗱，咁如果行菩萨道者，咁啊发菩提心嘅，唔叫做菩萨啦。嗱，咁啊菩萨既然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咁啊当然系度众生啦。如果菩萨度众生之时，见到有呢个众生系受我所教化，然后先至得到灭道嘅， 咁就变成咧，就有呢个我相，我就系为教化，而对方咧就系众生啦，系人相啊。咁啊，对方嘅人相咧就受我所教化啊，我能度众生，属于我相啦。嗱，众生受我所度，就属于人相啊。嗱，受我所度者好多啊，如上所讲有十类唔同，每一类都有无量无边咁多啊。咁就变成受我所度嘅众生啊，所谓万类差别，种种唔同，就名为佢嘅众生相。嗱，我哋一期度众生有几长时间啊？我哋度佢十年，或者我哋发心二十年度众生啊，咁啊有咗呢个时间性啊，就名为佢嘅受者相啊。嗱，咁喺菩萨度众生之时，既有我为能度，有众生为我所度，咁啊亦有度众生呢个时间啊嘅长短多少。咁啊，菩萨度生时如果有咁样嘅见解咧，就完全未曾了达本经啊呢、这个波耶真空嘅妙理。咁啊，然之后你咁样度众生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啦。咁啊，与我哋普通嗰啲颠倒凡夫又有乜唔同咧？所以话若菩萨度众生之时，如果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这个就不是菩萨，跟我们的凡夫一样，我说即非菩萨，即是说这一位呢发菩提心者呢，他就不是个菩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度众生之时，有我为能度，有众生为我所度，那么也有度众生这个时间的长短的受者，那么既然四相都具足，那么他必须是个菩萨。所以说即非菩萨，他就未曾究竟了解这个波耶真空的妙理。那么众生就是菩萨之所度，那么我们怎样来到观所度的众生以及能度之我都是如幻如化呢？那我们相就有十类众生那么多，如果将它呢简化来讲呢，就是不离这个胎卵湿化的四生。如果若我再将它来简化一点，就不离开这个色心意法了。我们每一个人，我就讲人呢，都有它这个色壳子，有它这个肉体，有它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大家都可以眼见得到的，自己都可以看到自己，亦都可以看到对方，个个人都如此。既然能够看得到啊，咁啊，属于色化啦。我哋有我哋嘅形式啦，有我哋呢个颜色啦，我哋呢个样就系形式咯。但系我哋都系黄面孔啊，中国人啊，咁啊有呢个黄色啦，属于色化。第二就心化啦，就是、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嘅理想啊，即系肚饿，佢识得个食饭。咁、那个疲倦啊，佢就好自然，佢就去瞓觉噶啦。佢颈渴咧，就好自然啦，佢饮水。他为了生存，他要找多些钱来谋生，维持自己或者一家人的生活，那他就很自然就想出我去做工人去赚钱。那每一个众生呢，除了他这个肉体的色法之外，还有这个心法的理想。那么也即是说，每一个众生之所以怎样组合而成，就是色法和心法了，色心意法和合，先至有我哋眼前呢个自己一个，亦都有众多人咧，所谓个个都系一样嘅众生。嗱，咁既然色心意法和合而成，心法但有其名啊，所以《金刚经》向下都有讲嘅三世求心，心不有啊。就是若内若外，他征求之都无影无踪。那既然三世求心都心不有了，那就明白这个众生呢，我们本性是空寂啊。那如果论这个色壳子，这个色法，其实我们这个肉体啊，就好像什么一个万花，好像这个空中之花，亦都好像《楞严经》啊所讲啊， 好似夜晚呢個燈嘅旁邊咧，有呢個五重嘅圓影重重疊疊。其實連空中花以共燈旁邊嘅圓影啊，都係本來非事實有，只不過呢個人捽一隻眼，咁啊眼花花，咁啊覺得呢個虛空啊，好似有桃花亂舞。嗱，咁亦而有個人眼有赤醒，有呢個紅筋，有呢個眼鏡啊，咁啊好似見到呢盞燈嘅旁邊咧，有呢個五重嘅圓影咧，係五色重疊。但係如果在呢個好眼人嚟睇咧，佢又唔捽嗰隻眼，好好地啦，佢就冇理由見到空中有桃花亂舞。咁啊，證明啊，空中嘅狂花咧徹底虛妄。嗱，咁啊，如果呢個人咧眼冇病，冇嗰啲赤醒嘅紅筋啊，佢邊次會睇到呢個夜晚嘅燈旁有呢個五色嘅圓影重疊咧？咁啊，就證明空中花，以共啊呢個燈旁邊呢個五色圓影重疊係徹底虛妄啊！只不過我哋眾生邊度就是以呢個語言整呢個我人個狂心啊，先至見到咧有呢個根身，有呢個氣界。其實咧，我哋真正係用功啊，依此呢個波野一法嘅修行，能夠了達自性本體空寂故啊，所以狂心頓歇啦，就歇即菩提，若身心。若世界啊，则本来清净，咁就说明众生同世界啊，若性即若相，本来自空。咁既然本体空故啊，我哋仲何必嘅住着呢？咁啊，呢种嘅理论呢，就系佛啊，默默开始一经嘅正体。嗱，咁啊，众生若性若相，若色即若心。既然是空啊，那咁啊能道众生嗰一位菩萨啊，咁啊发菩提心嗰一位菩萨，佢又起又话唔空啩？那咁啊所道嘅众生，既然系空，我哋能道众生呢个我呢个菩萨啦，咁啊亦都空，所谓彼此都皆空啦。试问上道众生呢种个方法啊？仲边处存在呢？既然我有空，同埋所度嘅众生有空，连度众生嗰种方法嘅形式啊，亦都空啦。我当然就冇话度众生呢个时间啦，我度咗几多，我度咗几多年，呢种时间性呢亦都冇啦。所谓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四相都皆空啦。但系如果你执着有呢个空相，咁啊，仍然系一种咧住相啊，一种住着嚟噶。所以我哋虽然了解我人众生受者四相的皆空，我哋连呢个空啊都不可执着，连呢个空相都不可以存在啊。如是咧，先至名为真无住。咁啊，亦都系密事咧，《一经》咧最重要修行嘅重要。嗱，咁啊，再其次，所谓灭道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咁啊，菩萨发大慈悲心，咁啊，灭道一切好多好多嘅众生，教化佢哋，通通都得到出世解脱，证呢个无上大波涅槃，咁啊，属于咧菩萨大慈悲下化。嗱，佢度众生之时，佢得着呢个我相，得着众生相啊，个实无众生得灭道者。就属于呢个大智上求啊，若无大智慧，佢度众生之时，点可以能够了解实无众生得灭道者呢？所以佢用大慈悲下化众生之时，同时佢亦都以呢个大智上求，以智慧故了达啦，冇我为能度众生，亦无众生都为我所度啊！嗱，咁啊，菩萨既度众生，大慈悲下化啦。实无众生得灭道者，就属于大智上求。嗱，咁啊，佛咧用呢两句说话教呢个发菩提心者，所谓悲智相问啊， 咁啊，然后先至咧吓，系证实咧，你系一个化菩提心者，所谓上求下化。嗱，咁啊，既然应于你所发呢个菩提心啦，你就应该系如是住啊。点解佢哋应该如是住咧？即系运大慈悲度众生之时，咁啊，不住涅槃。如果住于涅槃咧，佢就做一个治疗汉。他就不肯以这个大慈悲度众生了，现在他只能够发菩萨心行菩萨道，以这个大慈悲度众生，所以他就不住于这个涅槃，他就不做一个治疗汉了，那就超越这个小乘的境界。他又能够大智上求，所谓度众生之时，不见有众生可度啊，他就不住于这个众生的生死，那么超越了这个普通的众生的繁荣。那既然能超凡，又能入超越这个圣人，所谓超凡与圣，那就堪为众生的真善知识。所以弥勒菩萨有一首偈讲，他说广大是第一常，就其心是不颠倒，即是文中话灭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咁属于广大心啦。佢若果唔发呢个广大心啊，佢又点可以灭度无量无边啊，无数咁多个众生啊？嗱，咁啊，菩萨能够发心啊，要灭度无量无数无边咁多个众生啊，咁啊，证明菩萨所发心嚟得大啦，咁啊，叫做广大心。佢话我今令入无余涅槃。属于这个第一生，就是我释迦令一切众生都进入这个无余的大波涅槃，那么如是的心量属于第一生，那么实无众生得灭道者就叫做常生，我即使度众生之时，我们无众生可度啊，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清净寂灭，咁啊，属于佢哋常住之心啦，永远咧系冇变啦。说明一切众生咧都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咁啊，属于呢个常住之心啦。嗱，佢度众生之时，佢不住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咁啊叫做不颠倒心啊。如果度众生时有我能度，有对方嘅人为我所度啊，有十类无量无边咁多个众生为我所度，咁啊亦都有度众生嘅方法，亦都有度众生嘅时间嘅长短，于是住着啊，就名为叫做颠倒心。咁啊，现在菩萨啊，度众生之时了达呢个波若真空之果，即使度众生咧，佢亦都系啊无我所度。亦都冇我为能度，无众生为我所度啊！亦无众生相，亦无受者相。咁啊，如是不着相，不住着一切相啊！咁就叫做不颠倒心。所以菩萨若能如是发此四心啊，先至应于呢个无上菩提道。如果不离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咧，咁就唔系叫做菩萨啦。因为不能够究竟了彻啊，这个波耶真空的妙理。那复次须菩提，那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就不住于上。那何以故？若菩萨不住上布施，其福德就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嗱，呢个不字咧，就读个否字啦，即系否定咁样解。嗱，第二个不字咧，读个不字啊，不也，你唔好读不也，可思量否？第一个不字读个否字，系个否定啊。第二个不也呢个不字咧，就读个不字，即系唔系咁解，就系不也世尊。个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个佛也世尊，个菩萨无住相布施的福德亦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此一段经文咧就传到《金刚经》嘅32分钟咧，属于咧系第四份啦。嗱，复次须菩提，嗱，复次两个字咧，在经里边讲啦，凡系讲到话复次有呢两个字，一定咧就系本身此一段文与上来所讲呢一段文咧。是很有密切的关系，那就叫做复次，即是复于上来所讲的其次，你应该也都要知道，那就叫做复次了。那其中呢就有两种的道理，一种呢叫做补足前意，即是前面所讲的未必呢是十足了，那现在再讲这种道理呢来到补足前文所讲的道理，那叫做补足前意。第二呢叫做新明前意，就是将前文所讲的道理呢重新呢来讲述明显一下，那叫做新明前意。例如上文那么答云何的行服，始终所答呢是应云何住，那么前文就是答了云何行服烦恼，始终答了应云何住，咁啊，看嚟好似系两回事，其实呢，即系一件事。前文所讲嘅降伏烦恼，就包含有咧住而无住嘅道理啊。若是烦恼唔能够降伏，又点可以啊达到呢个无所住嘅境界咧？所以前文既然能够降伏烦恼，这个无住的道理呢也都包括其中了。始终虽然说无住而住，那么也都包括有降伏烦恼之意，我们能够真的修行用功，那么正道不住于一切所谓无住而住，这个烦恼呢自然呢就降伏了。那么所以说伏次那么将前面的道理呢是补充一下。那么第二就身明前意，就是说前文发大心灭到无量无数无边咁多个众生，其实呢他就未曾讲到这个度众生那种的方法，他只是说菩萨发大心那么度众生，那么一度众生用什么的方法去度他呢？咁啊，前文未曾讲过，咁啊下边咧就讲啦，所以就新明前意啊，即系前文都未曾讲嘅，我哋现在咧就新述一下，系显明一下，再为解释一下，咁啊叫做新明前意。佢话复次啊，即系复于上文其次咧，你须菩提尊者，你要知道，佢话菩萨依法啦，系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即是菩萨菩萨度众生之时，我们怎样去度呢？用这个方法去度呢？我为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那么布施就是属于菩萨六道法之一。那么菩萨度众生之时，早不催出呢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种法门，菩萨亦都以六道为自修，亦都以此六道嚟到化度众生啊！咁啊，现在我哋首先咧就明白一下乜嘢叫做六道。六道咧就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啦。我哋首先咧就布施，我哋经文咧亦都系讲啊，不住相而行布施嘅。不过布施之前咧就不住相而已。咁啊，咩叫做布施咧？分为三种，第一是财布施，即是以那些财物或者用财物买种种的饮食啊，是医药啊、衣服啊、日用所需的，而给对方呢是布施结缘，这样就叫做财布施。那这个财布施呢，我们稍微略略呢要分别一下。布施呢就与呢个施舍就唔同嘅。如果我哋话系施舍俾佢啦，咁呢句话常常都有人讲啊。咁啊，等于话对方好唔掂噶啦，或者冇得食，又或者冇得着，又或者冇地方住，又或者有病咧冇钱去医治， 总之对方呢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施舍他咯。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施舍。但是如果报施别缘呢，对方绝对不是为有所欠缺不变的，你还要多谢对方，对方有食有住，那么有钱使也都有钱用啊，肯定呢不会在这个金钱物质这方面呢发生问题有所欠缺，只不过呢我们发心以财布施这个人呢，或者觉得自己这个人缘是没那么好，就或者呢即使自己人缘好啊，那么都会有尽的、哦、那我们以广别这个人缘来得做自己的福啊，所以我们见到呢每一个法会都有人跟他发心布施结缘，你还要求对方呢接受啊，如果没有对方，你即使大把的饮食衣药衣服日用品，那么你没有了对方，你又怎可以做这个布施功德呢？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呢就不是说对方呢有所欠缺而我们施舍给他，而是对方呢根本就很舒服，样样都圆满具足啊，不过这个行布施这个人，那么将自己这个清净的资财买一种呢需要用的或者值得纪念的物品啊，那么送给对方来结一个人缘，那就名为叫做财布施啦。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拗混啊，自己呢不好呢有一种错过，以为好像我布施啊，那么施舍给他啫嘛，咁唔应该有咁嘅心啊。如果你对待嗰啲所谓样样有所欠缺嘅，我哋都唔可以话施舍，我哋都行菩萨道都以一个慈悲心咧同佢结缘。咁若无对方有所欠缺啦，你即使有钱有物质啦，话边个接受？咁所以即使对待嗰啲咧，所谓对方真系有所欠缺，我哋都唔应该以呢个施舍之心嚟对待佢，都要以一种善心咧同佢结缘，因为佢能够接受我所赠我所予啊，都系同我结缘，先存咗我呢个布施心啊。所以我唔应该咧学佛嘅人就要讲布施结缘啦，就唔能够话好似施舍咁样。咁第一系佢哋财布施啦。第二就佢就法布施，凡系咧发生请法师讲经，或者咧系印赠经典结缘，或者有某一位法师佢自己成一个讲堂，咁啊不断咁咧讲经说法，与大众咧结呢个法缘，咁啊令大众咧对于佛理不明，而由自己咧解释啊。令到人人都得到了解佛法，进而一步依法修行，咁啊呢种咧名为叫做以法布施。第三咧就叫做无畏施啊，就系、是、有一类众生佢有灾难，佢有所怖畏啊，有所惊慌恐怖嘅时候，我哋尽量咧用种种嘅善巧方法，令佢心中咧系无所怖畏。令佢咧系免离呢个灾难啊，令佢免除呢个惊恐，咁样就叫做无畏施，用呢个大无畏嘅精神嘅布施，令对方咧正在有灾难有惊怖嘅时候啊，得到咧系无所怖畏无灾难，咁啊叫做无畏施啦。嗱，凡系布施，对住啲乜嘢咧？就对住呢个悭贪心啊！就话贪必定系贪论，贪论嘅人咧就必定系贪心啦，因此咧佢就做种种嘅罪孽啦，从此常在呢个生死苦海中流转。所以行菩萨道者以呢个布施一法啦，就系破咗道咗呢个贪贪之心啦，所以布施就能够道呢个贪心。